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55集。 你不许走！ 沈觉忽然贴过来，将夏侯炼死死抱住。 夏侯炼，我不许你走！ 沈觉的声音响在耳边，夏侯炼听出那微不可察的颤抖和恐惧。是啊，他怎么忘了，沈觉向来是死要面子的个性，就算心里再害怕再痛苦，也要强撑着挺直的腰板，还有他破破烂烂的颜面。在谢府当没人疼的小少爷是这样，在皇宫里当万人践踏的奴婢也是这样，他从来都有他自己的骄傲。夏侯炼沉默了许久，沉默到沈觉觉得自己的血都要凉了。终于，夏侯炼长叹了一声，单手抱着盆，腾出一只右手来抚上沈觉的后背，轻声道：“ 唉，好。”我不走。 第二日的饭菜果然都是馊的了，刘德义伤了脸面不肯见人，小太监把食盒递给沈觉的时候，沈觉悄悄塞了一把碎银子给他。小太监掂了掂银子，笑道： 沈公公向来是个伶俐人。 说着从桌子底下拎出一个小点的食盒递给沈觉，又拨了一半银子回去道： 你明儿来我还给你备着，就不用你的银子了，只不过我只给你一个人的分量。 沈觉拎着食盒回去，高飞顶着一头五彩斑斓的鸡毛蹲在绣墩上，活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大公鸡。沈觉见怪不怪，兀自摆上饭菜，高飞欢欢喜喜地执起筷子夹了一口，刚放进嘴里就吐在了地上，嘴里骂骂咧咧道： 哼，好你个小王八羔子，想毒死本宫吗？ 只有这些，凑合着吃吧。 沈觉道，拎起小食盒转身便走。高飞跟在他旁边上下扑腾，叫道： 你是没良心的啊，你要吃毒食，我不依我不依。 沈觉冷冷瞥了他一眼道： 你若敢在夏侯烈面前乱说，撕了你的嘴。 高飞缩了缩脖子，原本趾高气扬的满头鸡毛登时偃旗息鼓耷拉在脑袋上。高飞虽不敢惹他，心里却仍是不服气，在沈觉背后拼命做鬼脸。沈觉没有理他，径自穿过花廊。夏侯炼昨儿打人又把肩上的伤口崩裂了，沈觉看到他伤口渗血的时候登时脸就黑了，勒令他不许再出门，好好待在屋子里养伤。转过月洞门，远远的就瞧见夏侯炼靠在廊柱上歪着头笑望着他，眼里有揉碎的霞光。夏侯炼的笑容向来皮皮的，看着蔫坏，却有股说不出道不明的勾人劲儿。他戴着四喜那副丑不拉几的面具，依然遮不住从骨子里带出来的流氓风流味儿。天生的坏坯子，又有一张抹了蜜的甜嘴，往大街上一站，就有无数大姑娘争先恐后的往他身边凑。沈觉是见识过他勾搭姑娘的功夫的，谢府的兰香丫头软着嗓子叫他练哥哥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。想到这些，沈觉顿时不高兴起来，把食盒塞进夏侯炼怀里，没好气地说： 倚门卖笑，你往自己身上插几根高娘娘的鸡毛，教坊寺的姑娘都比不上你。 夏侯炼笑嘻嘻道： 不敢当不敢当，论美貌小的比不上少爷您。 一边说着 一边开了食盒往里头一撇，里头只装了一碗白米饭和一碗红烧肉。这规格比之往日差了不止一点半点儿。当下便明白是那个刘德义刁难沈觉，只是他没想到单单这么点还不够塞牙缝的玩意儿，还是沈觉用真金白银换来的。夏侯恋问， 你吃了吗？ 我吃过了，你好好吃，我一会儿过来拿食盒。 夏侯恋应了声，转身回了屋。高飞扒着莲花鱼盆，流着哈喇子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沈觉。沈觉无奈道， 别看了，我也跟着你吃馊饭。 高飞横眉怒目道， 你个败坏门户的小贱人，伺候小白脸便罢了，还拿糟糠搪塞老娘，你好大的胆子。 高飞气鼓鼓地拔下头上的鸡毛，扔了沈觉满身，学生跑出了院子。京城的阴雨多起来堪比江南，绵绵的细雨没日没夜地下着，淅淅沥沥打在青色檐瓦上，噼里啪啦的像谁家的盘碟子砸了一地。自从皇宫出了刺客，晚间巡逻的羽林卫增掉了一倍，每隔一刻钟在巡视的路线上走一个来回，风雨无阻，公道上的灯亭悠悠地运着光，巡逻的卫士像风雨里飘荡的虚影，甲胄上的铜片撞出清脆的声响，隔着蒙蒙雨幕细碎地传来。刘德义弓着腰从穷院东门摸进后院，树影幢幢，老槐树扭曲的树干像老人的枯骸，花叶的颜色像被雨洗净了似的，透着股死沉沉的灰白。刘德义心里暗暗嘀咕，白天尚不见宫后院这么阴森，晚上却像闹鬼似的。走到一盏灯亭底下，半人高的灯座，桐油刷过的细沙照着一斗青灯，盈盈地闪着光。刘德义四下里张望了会儿，学身朝北面走，刚走没几步，不远处几棵树后掠过一个红影，差点把他吓得摔倒在地。他定了定神，再仔细看时已经什么也没有了。往前走了几步，扶着树喵喵叫了几声，又压低声音唤了句， 沈觉。 无人应答。刘德义悻悻地鄙视了自己一番，准是看错了，自己吓自己。往前又走了一程子，几座相连的楼阁映入眼帘，青瓦翘檐，画桥犹如飞云横于水波之上。刘德义按耐不住心里的欢喜和激动，着急地走快了两步，到那桥上猫着腰，隔着雨帘四望，只期待心里想的那个人快快现身。等了许久也没等来人，刘德义心里慢慢落空，邪火直窜上来，他定是被耍了。好一个沈觉，打了自己一回不说，还敢耍人。雨虽然不大，站了许久也足够让他变成落汤鸡了。凉意透着湿透的衣衫一丝丝地渗进皮肤，刘德义抱着胳膊抖成了筛糠，刚打算打道回府，眼一瞥忽瞧见桥的那头栏杆上放了个什么东西，黄不溜秋的像个布包，该不是沈觉放那儿的，跟他玩猜谜呢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